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科创中国的栏目中要和大家继续分享科创领域的一些大事件。首先呢，我们即将走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将会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中国工程院发布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氢燃料电池汽车步入快车道，国际合作宇宙学 Bingo 项目台址落户巴西帕拉伊巴州，航班高速上网为时不远，短视频带货近80%受访者最关心商品质量。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工程院所刊发的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日前由中国工程院所刊评的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在京发布，这也是近五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实践验证有效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成果的发布，能够反映某一个领域或者当代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分别是 AlphaGo 和 AlphaFold、 CRISPR 和 Cas9 的基因编辑技术的研发应用、极紫外光刻系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杂交水稻、洞察号火星登陆探测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防疫治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特高压输电工程。据介绍，本次项目评选由中国工程院院刊学科编委会和中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项目组专家联合担任评选委员会，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项原则，经过全球征集提名、专家遴选推荐、公众问卷调查，最终确定了2021年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本次评选活动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工程科技人员的参与。日前，工信部发布了《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其中明确，加快氢能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多元利用。氢燃料电池作为氢能的利用方式，近年来发展迅速，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共投入625辆氢燃料电池车，为赛事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全球双碳目标驱动下，氢能源得到更多关注。国际氢能委员会预测，到2050年，全球氢能产业将创造3000万个工作岗位，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创造2.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并在全球能源消费占比达到1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表示，与锂电池汽车相比，氢燃料电池续航足、加氢快、绿色环保。而业内也普遍认为，燃料电池车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测，到2030年，中国氢气的需求将会达到3500万吨，在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5%。到2050年，需求有望达到6000万吨，在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10%。预计产业链每年的产值呢达到12万元，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用氢2458万吨，约占该领域使用的19%。这意味着氢能产业链未来有望与锂电产业链形成双雄的市场格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合作宇宙学 Bingo 项目。国际宇宙学合作项目 Bingo 确认在巴西帕拉伊巴州建设。 Bingo 是射电天文望远镜和宇宙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于今年7月6号启动。中国和巴西、英国、法国、瑞士等科研人员在该项目中通力合作，并在巴西的帕拉伊巴州建造了一座专门用于观测宇宙中性氢气体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用来探测宇宙深空发来的重要信号，从而揭示宇宙结构和暗能量的奥秘。 Bingo 项目已经获得了来自巴西、英国、法国、瑞士还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点项目支持。该项目由巴西圣保罗大学领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以及中国团队所在的各单位参与。中国团队以上海交通大学、扬州大学、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为主，主要承担该项目的理论模板、望远镜基础建设等核心任务。前不久，参与亚太6D 卫星高速网络商用航班体验飞行的旅客们，为了能够在万米高空享受高速上网，纷纷点赞。 这架从上海虹桥起飞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是我国首个搭载最新 KU 频段的高通量卫星，可以进行空中高速上网体验的商用航班。采用了亚太六地高通量通信卫星，系统的最高速度超过220兆。民航局相关管理部门对外表示，民航局将推进航空器客舱无线网络服务，进一步改善乘客的乘机体验，提高民航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目前我国具备了客舱无线网络服务能力的航空公司有23家，航空器共计842架，较2020年增加了188架，同比增长29%。其中213架航空器具备地空通信能力。初步统计，今年已有130多万人使用了空中接入的互联网服务。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2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8%的受访者通过带货短视频购买过商品，64.9%的受访者觉得带货短视频存在商品质量品质难以保证的问题，93.9%的受访者希望进一步规范带货短视频。数据显示，通过带货短视频购物，79.5%的受访者最关心质量、真伪能否保证。而65.1%的受访者则关心是否和展示的产品一样，64.6%的受访者关心是否夸大了功效作用。在其他方面还有售后服务能否保证、价格是否实惠和物流是否方便等。带货短视频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64%的受访者认为是商品质量和品质难以保证，而57.4%的受访者则认为存在编故事、消费大众的同情心。其他方面还有涉嫌虚假广告、有违商业伦理、刷单篡改交易数据、用户评价、只管成交不管售后、无法追踪商品、不少以未成年人作为拍摄对象、涉嫌侵权、攀比炫富、华而不实，以及对于青少年三观产生不良影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告一段落，以上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这里是 FM100.6 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在下半段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和数字货币有关系。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再次欢迎赵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数字货币有关系。最近呢，我看到相关新闻报道啊，日本、泰国、俄罗斯的央行呢，已经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的测试工作。英国央行和英国财政部宣布将联合成立央行数字货币工作组，协调呢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探索工作。而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早在2016年就推出了数字货币的项目，目的呢是探索以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为基础的支付和证券交易清算结算。那么去年呢，这个项目的第五阶段，也就是最后的阶段宣布成功。与此同时呢，瑞典也在试点呢其电子克朗的项目。而此前呢，欧洲央行也公布了长达6个月的数字欧元咨询意见的结果，积极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探索。那么今天我们就和赵老师继续来谈一谈有关数字货币的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大家简单说了一下数字货币的相关的知识，我们也和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回顾啊。我们今天谈到的数字货币呢，是各国央行所发行的法定货币，是由国家的信用来作为基础背书的，和网上的各种空气币，比如说比特币啊、莱特币啊，这些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未来呢，随着整个互联网更加的深入，也随着呢大家在网上的生活呢更加的普及和深入，其实呢数字货币的应用啊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数字货币的应用其实本质也会遇到一个如何和世界金融体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赵老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谈到啊，现有咱们中国所发行的数字人民币，目前呢它的管理的这个层级呢还是处在现金的这个层面。 对， 未来呢依据这项工作深入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也会以结算体系的方式，以这个更加 高深的方式吧，我就简单来说吧，比如说作为这个存储的货币啊，投资啊等等的形式存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咱们央行所发行的数字人民币，未来肯定还会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和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这个融合呢，我看外界的分析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哪家央行先行动起来，在数字货币体系呢，玩明白了，制定了规则，可能后续的接入者都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办事，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他的这套规则会成为一个全球通行的规则，也具备成为呢全球化货币的一个基础。这是某种分析，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您是不是认可。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数字货币的基本规则的话呢，从目前来看啊，无论是私人发行的这种加密货币，还是各国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它的技术基础都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面的，以区块链你刚才提到的分散式的分布式的记账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个是一个大的技术的支撑。如果说基于这一点来开发的这个数字货币，那么基本上大同小异。从技术层面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你好我坏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哪种数字货币，哪个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能够引领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使用和它的方向，实际上就是看它在应用的过程中间，谁能够更好的把这项技术普及下来，让广大的这个投资者也好，消费者也好，使用者也好，能够接受，而且在应用的过程中间，使用的过程中间能够保证它的安全性，保证它的效率的高低，比较高成本比较低这些能够达到的话，那么哪个国家的数字货币它可能就会占据很重要的或者主导的地位了。我觉得这个是在国际层面来讲能够做到的。当然了由于这个法定数字货币它的发行量仍然控制在中央银行的手里面，所以它也会受到中央银行将来货币政策的影响。它不完全是像这个比特币那样说我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受到互联网算力的影响，整个发行规模它会有限。这个法定数字货币它的发行规模它不一定是有限的那么如果你跟在这个中央银行如果是说在现实中间发行数字货币的时候跟发行信用货币一样来毫无介质的滥发，那也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法定数字货币也可能会超发，也可能会带来价格的价值的贬值，带来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说你价值很不稳定老是贬值，那很多的使用者特别投资者就不愿意持有你这种数字货币了，他会改用别的国家的数字货币，那你也可能尽管你开始的比较早也好，我怎么样也好有什么优势也好，但是这个优势可能就会被替代了，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也会有这个竞争的压力，所以将来的竞争除了这个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以外也有跟传统一样的价值层面的一个竞争性。 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咱们做一个类比，比如现在全球的货币美元是当之无愧的。 对， 美元之所以会成为现在地位的美元呢，大家分析出这样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实力， 对， 作为基础。第二个呢是美国的金融实力，就是它的金融的这个灵活性包括它在金融领域的多年深耕的地位，当然还包括美国的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元成为了一个全球流动的全球的性的货币。那么其实美元也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限制量化宽松，就意味着美国人在印钱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对， 就是解决自己当下的燃眉之急，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那您觉得现在随着数字货币的发展，有没有可能世界会面临着一个整个轨道切换的一个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大家借用数字货币这个 这个契机，我们干脆切换到数字货币，美元过去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干脆我们重启炉灶，您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啊，可能将来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的经济越来越转向数字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快慢都会转向数字化，啊，那么如果是这个经济活动啊完全转向数字化，那么它的啊这个记账也好，支付清算结算也好，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啊金融的基础设施，原来像啊传统你刚刚提到的美元啊作为全球性的一个国际货币，它为什么具有这个地位啊，除了美国经济的啊这个实力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比较健全，美元啊有全球啊最啊普遍的最广泛的覆盖面最广的这套啊这个清算支付啊这套体系，别的货币做不到，但是美元有啊，而且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啊。那么啊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法定数字货币了，它用的是另外一套基础设施，就是互联网。那么谁能够在数字法定数字货币领域里头把这套基础设施健全建立起来，让大家能够很方便的用，那啊这个轨道的切换就有可能了。当然了啊，还要看数字货币的使用和传统的货币的使用啊，两者之间哪个更方便，还有竞争啊，这个轨道切换过来还要看竞争，方向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的使用的便利性，因为美元啊，它作为全球性的这个世界货币啊，它被广泛接受，在啊多个场合，特别跨境交易里头啊，计价、清算、结算。大宗商品的，特别大宗商品的这个结算，像石油啊等等啊，都是用它来进行价结算啊，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大规模的使用。那这个啊，如果是说啊，这个在啊数字啊这个经济的时代啊，如果有大量的交易，大量的数字的交易啊，是用到了数字货币，而这种数字货币啊，能够把所有现在现实中间美元的这种交易的便利性替代它的话，那么有可能这种新的数字货币就在未来的交易中间就会占据像美元一样的地位，所以这需要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是方向如果是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现在应该说人民币作为这个比较现在走的比较领先的法定数字货币这么这种体现的话已经在国内多个场景下面多个地区来进行使用，而且我们今年这个应该说吧，就是在明年的奥运会场景、冬奥会的场景，我们会来这个使用这个试用吧这个数字人民币，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跨境的这种交易的场景了，将来也有可能会在更多的场景跨境的交易场景来使用，那这个数字人民币就会跑出国门，会作为一种国际的这种货币来使用了 对，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它能够成长的有多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看用它的人有多少。 对， 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很大一部分也要从用户的这个反馈的层面能够得到它的信息嘛，然后进而进行相关的调整。而用户多了以后呢，口口相传，大家觉得你用我也用好像也不错，于是用的人就更多了。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美元，还是未来的数字货币，包括数字人民币在内，我觉得这个发展的路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包括数字人民币在内的全球央行所发行的数字货币，您觉得在落地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话呢，就是各个国家中央银行它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吧，在落地的过程中间，首先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讲，能否支撑将来的这个你创设是可能是一个方面，将来交易的时候，它的安全和高效。 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发行的规模小啊，你的计算能力不需要那么强，那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嗯， 但是一旦铺开啊，规模越来越大啊，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交易也越来越多，那么你的计算能力是否能跟得上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了。 嗯， 啊，从技术的支撑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技术，因为啊，这个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来进行流通的。 嗯， 那互联网的速度啊，或者你的安全性怎么样啊，是否啊会卡，或者是否会出现一些安全方面的啊受到攻击的问题等等，你都是要考量的。 嗯， 啊，作为货币来讲，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和便利性。 嗯， 啊，这个是啊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啊，是否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啊，就是使用的是否会很广，场景会不会很广，啊，如果是说你仅是有限的几个场景去使用，有的地方你很难用啊，那么这个不方便就会影响它的使用，啊，那么场景越多，使用的啊越广泛，那可能它的接受度就会越来越啊大。那这个就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因为我们国家的消费者群体非常庞大， 嗯， 有大量的消费的行为，大量的交易的行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快的发现哪些场景，哪些地方需要可以用， 嗯， 另外哪些场景用的时候有哪些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升级换代， 嗯， 啊，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你有14亿的消费者使用者和几个亿的使用者，那完全不一样的量级。 这个里边有一个场景，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微信支付宝来进行结算的话，就一扫二维码手机拿出来就可以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使用， 前提是你要通上互联网。 对，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话，是不是也就是一个手机在手我就能够完成呢？还是说我得需要再去买一个其他的设备才能够完成？ 它是这样，这个电子啊，这个首先啊，这个数字货币啊， 嗯， 它是目前就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来讲啊，它是需要有钱包， 嗯， 啊，这个钱包的话呢，是各个商业银行啊来创设的，啊，那么你相当于你的账户一样，但是它不是账户，是给你的， 嗯， 啊，你可以把这个钱包的啊应用是下载到你的手机里头，智能终端也可以，别的智能终端也可以，啊。但是它要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比如说啊，如果是通过扫码，那你有扫码的这些技术的这些方面的考虑，啊，另外的话呢，也可以下载到你的卡里头，啊，就是相当于啊你的信用卡的这个有电子芯片，但是毕竟有芯片了啊， 哦， 啊可以，啊，嗯，现在是啊在你的啊手机里头和卡里头啊这两种方式，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方式， 嗯， 比如说你穿的衣服里头。啊，你也可以自己弄一个钱包，再放在这个里头啊，把芯片都可以。我相信将来会有很多的形式，就像现在的钱包千奇百怪都有， 嗯， 啊，它有很多，啊，只不过这是电子，你要保证它的电子的这个基本的要求， 嗯， 啊，那可以是刷，也可以其他的方式扫等等都可以，所以这个接触的方式也可以是多种方式的。我觉得啊，看将来的技术，啊，这都是看技术的发展的情况而言， 嗯， 啊，所以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呢，他肯定会，大家都会选择比较方便的方式，而不是说选择很复杂的方式，啊，那么现在我们习惯的就是扫码也好，刷也好，刷脸也好， 嗯， 等等啊，都是属于比较方便的方式。 就这些方式在数字人民币支付的过程中都是可以应用的。 对，就是各种啊，这个支付的方式， 嗯， 啊，就是你现在用到的或者将来还有更加先进的都是可以的， 嗯， 啊，它的重要特点就是啊能够适应多种接触的方式来使用啊。那么具体到场景的话呢，实际上是使用这些时候你用来完成什么样交易的过程， 嗯， 啊，你可以到一个小店里头去买你的什么矿泉水啊，方便面啊，啊，你也可以到银行去转账啊，你也可以到啊别的地方啊去啊进行一个啊这个支付啊等等，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你要花钱用钱的地方，每一个用的地方都是一个场景。 嗯， 那可能你在小店里头可能刷一个码 啊，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刷一个卡，或者你在某些地方是扫一个脸等等等等。我想将来这个会越来越方便多元化，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哎，我觉得因为你用钱啊，这个货币就是为了你完成交易， 嗯 啊，又比较好方便啊，怎么方便啊怎么来啊。 嗯，对，而且现在我们说微信支付宝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快捷的支付方式，这种支付体验，其实让大家再回到现金的时代，我觉得已经回不去了。我已经记不得多久出门手机里啊，就是手里除了手机再没有拿过别的东西了，我钱包里的那些现金在那放了已经好久都没有用了。所以未来呢，数字人民币要能够大范围的推行，其实一定要符合大家现有的这种消费习惯。而且我还有一种猜想，我觉得是数字人民币肯定在中国落地和更加广泛推广的这个效率会比欧洲啊，会比美国呀，会更快。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现在是习惯了这种扫码支付，这种数字支付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那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和赵希军老师一起聊了一下有关数字货币在落地过程当中可能会遇见的一些问题，以及数字货币如何与世界金融体系结合。我一看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段之后呢继续和赵老师接着聊。这里是京津冀之声，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赖美云，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我像雪花一样舞蹈在银色世界的怀抱。欣赏这时代崭新的风貌，你在路上光芒闪耀，唱冰雪一样的歌谣。青春我大声尖叫，为心中春 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数字货币有关系。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再次欢迎赵老师。 你好。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呢，和各位聊了一下数字货币呢，如果要想在世界范围的金融体系呢成为主流，和世界范围的金融体系相融合，在您看来需要做到这样几个关键的因素，就第一个是技术一定要过关， 对， 安全性、保密性，在交易过程当中支付是否是便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在 价值稳定性， 对，您说的这个价值稳定就不能是啊 滥发 无限制的量化宽松，这个名字听起来倒还是挺好听的，实际上就是无限制的多印钞票嘛，这个对于数字货币印起来可能要比纸币印起来要更容易了，就电脑上敲几下键盘就 没有什么成本， 就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一定是要很好的控制，除了在技术方面要对数字货币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之外，其实在货币政策方面这个更重要，就是一定要克制啊，克制住自己发货币的这个心，才能够有助于呢这套数字货币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广泛的流通。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叫科创中国嘛，也关注一些在科技创业领域的一些话题。我想和金融有关的创业永远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呢是实话实说来钱快还来钱多，所以大家呢很看重金融科技的创业，这是普通人对于金融科技创业的一个看法，来钱快来钱多。赵老师，在您看来，您作为业内人士认可这个看法吗？ 我觉得金融业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讲啊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行业啊，同时的话呢可能也是对啊这个技术方面要求也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当然如果是你涉及到一些市场的交易行为的话呢，可能也是风险相对较高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说风险相对较高？ 比如说你要投资啊这个某些金融产品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啊就是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啊，遵循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你投资的东西啊我们叫高风险高回报，意味着如果说这个投资品种给你提供的是比较高的回报的话，我们是不是因为是你要投资之前嘛，所以是个预期的回报比较高的话，那肯定它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如果说相对来讲回报相对比较低那可能它的风险会小一些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对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这么一个领域。 回到我刚才说那个话题，大家认为金融科技创业是来钱多来钱快，但实际上这就是高 风 险， 风险也大，风险也 大，高风险高回报，之所以风险大所以看起来才是来钱多来钱快。 就是有可能就是你从事这个领域的活动收入平均来讲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失败的概率也会大一些。比如说你去干其他的这个行业可能收入会低一些，但是呢你都能拿到。在这个行当里头你投资有可能你一下子挣了大钱了，但也有可能就投资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开张吃三年，三年不开张。 有可能。 那我们来说一说，在您看来，在全球央行推动数字货币进程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创业机会？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应用场景的开发因为它是一个实际上面使用数字货币来进行支付的这么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话呢，是跟很多这个消费者、投资者的这种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要去买东西要消费，要做什么其他的，那要花钱。我就要用到这个数字货币。那你如果是说你能把这些很好的场景开发出来然后给消费者提供很好的体验他使用数字货币的体验那么这个这种技术也好，或者这种场景的这种软件也好那就会有很大的市场。 这个按照我目前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是不是也容不下其他的玩家了？比如现在大家熟知的微信、支付宝，他们已经把支付的这个场景做得相当的完善了。你手机有面对面收款，有扫码收款，有被扫收款，有刷脸支付，就等等，这些支付已经很完善了。那还有其他企业或者创业者的空间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场景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但是呢，人的消费的活动它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啊，它将来消费的领域的拓展有很多啊。前面我们讲到的啊，有各种啊不同的购买，那除了购买以外，你还有各种不同的支付啊，有这个啊，相对来讲啊，你零售性的支付，也有大众的集体性的支付，都会有。啊，你有这在某个啊国内的场合的支付，你有跨境的支付，就我们讲到的啊，会有很多啊。那么这种啊场景的开发啊，那么啊，现在我们当然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支付场景啊，实际上有很多的啊这个玩家已经做得不错了啊。但是新的场景的开发仍然是啊有很多可以有的空间的，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方面，而且升级换代啊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机会啊，这是啊面向直接面向啊这个消费者的这一块。另外的话呢啊就是钱包，你就看啊，我们现在当然各种各样的钱包啊有很多啊，现实中间你有很多的钱包啊，每个人可能不止一个，好几个都有。那将来钱包的开发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有各种特色的钱包。 钱包还能怎么开发？它再怎么开发也就是个钱包啊。 但是你就看啊，现实中间各种品牌各种类型有多少钱包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实中间每年我不知道这个钱包的市场规模有多大。 可是赵老师，那些钱包我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除了它有功能之外，它还会有审美。那么一个数字钱包对于我来说， 当然它就可以审美了。 您的意思，数字钱包可以作为一个实体吗？ 它当然可以是 APP 下载在你的终端上头，也可以实体在一个卡上头。 啊，比如说那个什么某著名的什么驴牌，我做一个数字钱包。 对呀，可以啊，而且它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任何的地方，你也可以放到你身上，放贴在你的额头上面都可以啊。 啊， 比如说戴在你的耳机上面都可以啊，任何地方都可以啊。所以这种场景，我觉得啊，这种东西的话，因为啊，这个钱包里头是用来装你的数字货币的。啊，只要技术能够达得到，它放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的。当然你要防止别人来给你偷刷。这个 是不是就有点像现在那个做手机延伸产品的行业？比如说 有点类似。 做贴膜的。 对。 做手机壳的。 对，有点类似。啊，手机壳也好，贴膜也好，甚至啊，你可以有从精神方面的一些，有人喜欢这个红的，有人喜欢绿的，人都很多人，有人喜欢淡雅一点的，当然这个是有很多的考量。有人喜欢坐在手表里头，有人喜欢坐在手机里头，啊，有人喜欢就是我弄一个这个钱包啊，坐在钱包里头也行。就是这种啊，它是啊有不同的可能，消费者有不同的喜好。有人喜欢啊，可能是啊这个比较这个。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有人喜欢可能啊觉得看不见的东西比较好，这有各种喜好，色彩方面啊，形式方面啊，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说回来还仅仅是面对于 C 端的，面对普通客户的。 对， 那要面对一些大客户、商业企业客户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从这个真正的啊要支撑这个啊。数字人民币的这个使用的话呢，核心的实际上啊是商业银行和啊中央银行这两个方面。商业银行主要是啊开发这个数字钱包它的经营啊，那么这个中央银行的话呢，主要是支撑啊这个啊货币运行的各种技术的条件。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如果说你的计算能力提不上去，那全国同时有那么多的数字人民币要进行交易啊，比如双十一要完成那么多交易，那计算量会多大？那这个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某个企业能够解决的啊，它是 要基于什么呢？基于整个啊数字货币的啊使用的时候啊所需要的技术条件，特别是运算能力的需要。 嗯 啊，那你要去建立那套运算体系来支持。 您说的运算体系，是我多买一些计算机，甚至多几台超级计算机的问题吗？ 运算能力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可以是啊超级计算机，因为超级计算机实际上它里边装的也是运算的芯片， 对， 只不过它把芯片集装在一起了， 嗯， 设计成一个计算啊一个计算机，啊，你也可以分散在各个不同独立的计算单元里头去， 嗯， 啊，就是分布式的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是不同的技术路线了啊，但是你无论怎么来做。就是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如果有大量的交易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的话，你要把它处理完。 嗯， 就像这个双十一啊，阿里也好啊，这个京东也好，他要啊有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下单的话， 嗯， 你要把它处理完啊，不然他拖沓甚至啊才排队， 嗯 啊，否则大家会失去耐心，是吧？ 这个应该现在我认为不是大问题，我们已经在过去的这些年攻克了一个更难的问题，您想到是什么了吗？ 嗯嗯， 就是12306春运买火车票。最开始12306那个网站，想当年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基本上就大家全卡在那儿了，票都买不到了。哎，但是这些年春运的时候，那个火车票整个购买的速度可要比之前好很多了。我也是采访过相关的专家，其实也是用各种技术在这个领域不断的迭代。其实12306的技术，就是买火车票这个事儿啊，它是多对一嘛。这个多对一的话，要比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双十一这个还要更难。其实央行本身的数字货币，它的这个结算应该也是一个多对一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也能够相对好一点？ 它是从这个数字货币发行来讲， 嗯， 是一家来发行， 嗯 啊，从使用来讲是多家使用， 嗯， 那么。发行只是一个前端的环节，货币的运行更多的在使用的环节，所以使用的层面上来讲是多对多。 嗯， 那这个多对多的话呢，我个人理解考验的是你这个这些同步完成这些数字货币交易的这个计算和支撑的能力。当然，这个计算能力是其中一部分。 嗯。 关键是数字货币我们现在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的它的运行， 嗯 啊，那么实际上考验的是你的互联网的这个能力。 哦，您的意思是这个网络的通信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吗？ 是否能够畅通， 嗯 啊，带宽是否足够支撑那么大的信息流， 嗯 啊，因为它跟这个12306那个不太一样，一张火车票它的信息是有限的， 嗯， 知道吧它现在如果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的话，那这个一个数字货币出来了以后，它会随着交易量的不断的叠加，它的信息量是不断积累不断增加的。 嗯，对， 你要处理的信息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 就一开始最开始的一块钱可能是我和您之间的交易，接下来 就两个人吧， 就会两个人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会几何指数的这个增长， 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最后是处理这个信息的速度的问题， 嗯 啊，然后还有传输这个信息的速度问题，因为它是靠互联网来传输。 哎呀，那您这么一说的话，确实这个未来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在2019年的时候呢，全球的科学家他们通过几个射电望远镜拍出了M87 星云的一个黑洞的照片。当时这个照片呢是用射电望远镜拍的嘛，最后他们需要把全球各地的射电望远镜的数据合在一起，来通过数码的方式把这张照片加工出来。但是所有的拍摄站拿到的数据都是集字节的，就是数据量相当的大，如果呢采用我们现在的这种互联网运输，时间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最后他们采用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把这些硬盘然后放在卡车里，卡车再运去机场，把硬盘装在飞机上，飞机再统一飞到一个地方，再把硬盘拆出来， 集中 把硬盘卸下来之后，把这些数据进行了最后的这个汇总。照您这么说，那我觉得这个数字货币未来落地这个遇到的坎儿还不小呢。 对，交易量小的时候，那我们说，哎，现有的计算能力啊，互联网的带宽啊，等等技术啊，能够支撑。 嗯， 交易量大的时候， 那你就要考虑到，而且这个终端你接收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哎，你刷的是脸，他刷的是别的东西， 嗯， 那你还有这些不同信息的这种啊接口啊等等啊处理啊，所以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要求。我觉得技术层面的东西呢，可能是最啊关键、最核心的， 嗯， 他要把它攻克下来，把它啊能够承载这些啊数字货币的交易，然后的话呢。就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对，刚才说到技术，补一句，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是能赚大钱的。 啊、对， 这个绝对是最关键、最硬核的技术。 没错 ， 没错。 然后接下来您说的是交易的问题， 就是交易和管理的问题了。因为啊，你现在我们可能是作为现金，现金现在实际上现金的交易在占我们整个交易里头规模是非常小的，但是场景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很多的交易的话呢，是金融交易。金融交易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的交易，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企业啊、单位啊这些的交易，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这个交易。那么这个大额的交易，它怎么样来进行管理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大额的交易，我们现在也有相关的交易正在进行， 对， 而且交易的本质也是钱。那把现在交易的这套方式管理模式拿过来用不可以吗？ 我们现在的是建立在银行账户的基础之上面的这个转账的支付系统，它有这么一个现成的东西在那。那么将来你这些数字货币它没有账户的。 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对，就是你企业有了一个电子钱包，或者有好几个电子钱包，那企业自己要进行管理了，好几个电子钱包它怎么来管理？然后这个电子钱包实际上相当于企业自己搞了一个保险箱，它所有的这个钱都在这个企业的保险箱里头了，然后你要进出，怎么样进行管理？然后谁知道你在保险箱里多少钱呢？中安银行知道。中央银行知道，哎，这个企业下边有多少钱包有多少这个数字货币在他那个保险箱里头，所以中央银行怎么来进行这个管理？因为这个还跟什么你交易以后核算也好、缴税也好都有关系，都连在一起的。 那您说未来关于这个管理的层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创业的机会？就是帮助企业，帮助这种企业级的用户来跟他们进行。数字货币管理运营的一些服务， 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企业的现在的这套这个资金的管理的体系，肯定是要发生变化的，它没有了银行的账户体系，那么它就会有数字钱包的新的管理的要求，另外的话呢，它可能还要跟我们工商部门税务部门这些系统来对接，因为它工商登记它有些要求，税务缴纳税款它有些要求，那将来都是用数字货币啊。 对呀，就现在比如说我们单位要报销，你出去出差你回来报一下火车票，你得拿着票据来报，对吧？但是未来呢，我们用数字货币，你都不用拿票据了， 你有钱包他有钱包， 就是 企业的钱包把钱拿到你的个人的钱包就行。 而且那个钱你是不是买了火车票，你买了哪套火车票，其实信息都在上面。 对，要跟这个只要跟火车的这个采购购买卖票的系统吧要对接了，他要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就是这比过什么呢，你如果说你个人代付钱了，拿自己的钱去买了这个车票了，然后回来要报账，那首先是你这个钱从你个人的数字钱包里头跑到那个火车的这个企业的那个钱包里头去了，但是这个都是中央银行是有记录的，你自己可能也有数可能能够查得到，但别人是不知道的，那税务部门要知道他是要知道这个东西，你的成本多少，你的利润多少，你要交多少税，所以要跟税务部门要对接，甚至有的时候工商部门可能有类似的要求然后银行将来也有这个要求，因为你不在银行这个开账户了但是你需要从银行贷款呢贷的都是数字货币不，银行经营的也是数字钱包，然后企业银行要掌握企业的这个保险箱里头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资产负债等等情况，所以这个东西都可能要再造，那有大量的这个机会会产生。 我还想到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应该是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整个信息的通信是完全要依赖于互联网的 基础， 你也不可能再去重新建一个其他的专线网。那么网络在运行的时候，其实它的安全性就太重要了。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说智能汽车的自动驾驶，大家就担心呢，万一被黑客攻破了以后，你这个车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到底是算个人的，是车主的，还是车商的，还是生产厂家的，还是谁谁谁的，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数字货币未来一定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用得很好，万一有一天我的钱没了怎么办，那我该找谁去？或者说我的钱多了以后呢，又如何确定说这个钱一定就是我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想一下里面真的有太多的事儿可以来去关注了。 确实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货币它最重要的就是你第一安全，那第二方便，那安全性如果达不到，无论是它的制造的过程中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措施来保证不产生假币，对吧？使用的时候你要有安全，保证你的任何的使用过程都是有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金融部门的从现实中间来讲即便是没有数字货币，现实中间金融部门的安保措施是最高的就是跟其他的生产经营部门来讲你比如说银行，你要每设一个营业网点的话，它都是有相应的安全保卫的要求的。如果说你还要建什么金库的话，那安全保卫要求就更高了。 对啊，现在一说假币，大家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看得出来，专家验一下，你最终也能验出来。你万一未来数字货币当中有假币，它一旦进入到区块链系统，50%一认，你这个假的都变成真的了。 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这个太可怕了。 可能性，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法定数字货币出现假币的可能性呢，可能不大，因为它发行就它一家，而且它技术就掌握在他一家手里面，除非他的技术被别人攻破了，别人可以以假乱真，模仿他的技术，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您说对于金融从业者是不是未来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前会数钱就行啊，但是我其实不是说这个行业没有技术含量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个门槛，你会数钱是门槛对吧？然后接下来你要懂相关的政策，相关的一些金融的知识，未来你是不是还得要懂相关的区块链的技术啊，然后一些这个就互联网的技术啊，我觉得可能是就要求应该会更高。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可能不一定要非常熟悉或者吃透这个区块链的技术，但是你要明白就是你在这个数字货币的在这个发行流通使用的时候的各个不同环节它的特点，你可能要知道跟以前纸用纸币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的，同时跟你现在用其他的支付工具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你这个可能要了解清楚， 对。 然后同时的话呢你作为金融从业者来讲，你肯定是要依附于某一个机构了，这个机构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为数字货币它的使用流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可能要知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催生一些新的行业、新的岗位吧，说 对。在人民币数字化的过程中呢，其实大家看到有一些新兴行业崛起，包括一些新的企业都已经上市了，比如很多朋友用过的拉卡拉， 对， 就是因为大家的交易方式都数字化了，他们做 POS 机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转账，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创富的机会。想必未来数字人民币在推进的过程中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门槛还是挺高的，要有专业的金融知识，还要有科技方面的知识，然后呢还要对于整个的金融的财政体系有着更多的了解。但就像是刚才赵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而且高门槛肯定也会给大家带来高收益的。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希军做客本期科创中国，谢谢您赵老师。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朋友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为您播出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